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段誉寸心间，千古费翔猜。生死决于我，能不谨慎哉？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刚才这四句开场诗啊，出自大唐盛世名臣狄仁杰之手。这狄仁杰为官清正，刚正不阿，断案如神。这四句诗正是他写给自己的座右铭，时刻提醒自己，身为一方官员，手握生杀大权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。秉承这个原则，凡是狄仁杰所到的州县，无不是政治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地方上一些陈年累积的疑案难案，经过狄仁杰的剖析，也大都尘埃落定，水落石出了。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案第一集。话说高宗皇帝一凤年间，狄仁杰被朝廷调往北周担当刺史。这北周地方很大，但是人口不多，一个州总人数不到20000人。这块地方地处北方荒漠地带，民风彪悍，非常勇猛，时不常的还有那些戍边的将士受不了边境的苦楚，偷偷的跑出来落草为寇，靠打劫为生。再加上前一任刺史治理无方，所以这地方啊，偷盗抢劫的事儿就成了家常便饭了。狄仁杰到任之后，励精图治，恩威并施，又开了学堂教育民众。没出3个月，地方治安大为好转。以前呢，一到晚上，老人小孩女人都不敢出家门。最近呢，情况有所好转，甚至大街上都开始有夜市了。这天晚上狄仁杰办事回来已经很晚了，走到城隍庙附近，四周是一片寂静，庙里边没有一丝光亮。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下了。狄仁杰知道这寺院东边有一条小胡同，穿过这条胡同拐一弯就是衙门了。狄仁杰打算从这条胡同抄近道回去，刚走进胡同10来步，前边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哭声。狄仁杰放慢了脚步，仔细寻找，四周漆黑一片呢，好在刚刚下完一场小雪，这地上的雪呀，反着月光稍微亮点。借着这点光亮，狄仁杰看见前边一个小女孩正坐在冰冷的石台阶上哭呢。看这样子呀，也就是5、6岁，一张小脸冻得通红，头上身上落满了雪花了。狄仁杰赶紧上前拉开皮斗篷，把这小女孩啊就裹到自己怀里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小姑娘感觉到温暖了，慢慢的不哭了。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小姑娘啊，你叫什么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这小女孩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狄仁杰，我叫梅兰，我是出来找猫来了。哦，梅兰，你爹爹叫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小女孩一撅嘴儿，我爹死了，我妈卖布养活我呢。狄仁杰一回想，这城隍庙旁边有一家陆记布店，正是一个寡妇开的，这小女孩莫非是他们家的？小姑娘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家是不是在城隍庙的旁边 那个陆记布庄啊。这小女孩使劲点头，对，我家对面有一石狮子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好，叔叔送你回家，别怕。说着狄仁杰抱起这小姑娘往城隍庙而去。半路上这小女孩开口了，我想找妈妈那只猫。猫？什么猫啊？那个大叔来我家的时候嘴上总说猫啊猫啊的，我不认识那个大叔。狄仁杰觉得很纳闷，那个大叔经常去你家吗？这小女孩摇摇头，不常来，只是啊，他来的时候都是晚上，我都睡下了。那个叔叔总是说起猫来，我就跟妈妈要猫玩，可是妈妈听完之后很生气，骂我还打。这狄仁杰叹了口气，心说肯定啊，这寡妇有了野汉子了，让闺女撞见了，拿孩子撒气。可是把闺女打跑了，估计这个时候当妈的也得着急。狄仁杰加快脚步，很快就到了陆记布庄门口。狄仁杰放下孩子，轻轻地拍了拍门，门分左右，里边闪出了一个妖艳的女子。这女的上下打量了一番狄仁杰，恶狠狠地一瞪眼，你个野郎中，把我闺女骗哪儿去了？有人说了，狄仁杰怎么成了野郎中了？咱刚才说了，今天狄仁杰出去办事儿了，他为了方便呢，乔装改扮就打扮成郎中的模样了。狄仁杰一愣，没想到闺女丢了，这个女的一点不着急，我把你闺女送到家门口了，你还恶语相伤。狄仁杰呢倒是很平静，啊，你闺女自己一个人坐在小胡同里哭呢，我把她领回来了，她穿得太少了，恐怕是冻坏了。这女的咧着两片薄薄的嘴唇，嘿呵，卖你的假药去吧，管人家的闲事儿呢。说完了，一把这孩子搂进屋，砰着一下把门关上了。狄仁杰一撇嘴，这女的真够厉害的。他看了门口两眼，转身往衙门走了。刚走到大街上，忽然听见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狄仁杰回头一看呢，只见乔太马荣正急忙地往衙门跑呢。乔太先认出狄仁杰来了，慌忙叩见。狄仁杰看他满头大汗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这马荣抢着回答：“老爷，蓝大哥被人毒死了。”马荣嘴里的这位蓝大哥呀，叫蓝大奎，是北周最受人爱戴的一个武术大师。北周好几次擂台赛，这蓝大奎都是冠军，在当地来说是英雄一样的人物啊。这蓝大奎不光是四肢发达，长得也是气宇轩昂，为人端正，而且这蓝大奎还有一条，从来不近女色，不吃荤腥，不喝酒，一心练武，大伙儿没有不佩服的。刚到北周没多久，乔太马荣就跟这蓝大奎结交了，彼此成了兄弟哥们儿。这蓝大奎也经常用自己的威望帮着狄仁杰办事儿。如今听说蓝大奎被人毒死了，狄仁杰这震惊程度您就可想而知吧。他连忙问：“在哪儿毒死的？”乔太马荣一块往身后一指，异口同声：“甘泉池。”这甘泉池是澡堂子，建在一个天然的温泉口上。掌柜的多年苦心经营，规模逐渐扩大，这生意一向不错。赶等狄仁杰他们赶到甘泉池，但见澡堂子里边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，这水蒸气呀，弄得是乌烟瘴气也看不见。狄仁杰发现这甘泉池里头啊，除了一个大池子之外，还有很多单间的小池子。当然了，单间的收费也贵点。这蓝大奎是甘泉池的老主顾了，隔一天来一趟，最东边的单间几乎就成了蓝大奎专用的了。狄仁杰拉开单间的木门，只见蓝大奎蜷着身子躺在池子边上，脸上啊痛苦的都扭曲了，而且非常恐怖，面色青绿，舌头是又肿又肥， 从嘴里都耷拉出来了，满脸汗珠子。狄仁杰仔细观瞧四周，这池子边上有一张石桌，这石桌上有一个大茶壶，还有几块七巧板。马蓉指着地上，老爷您看，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。狄仁杰蹲下身子看看茶杯的碎片，忽然他发现这碎了的茶杯底座还残留着一点褐色的茶沫。狄仁杰把这茶杯底儿给捡起来，然后转身问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们是怎么发现蓝德奎死的？这掌柜的恭恭敬敬回老爷，蓝师傅是我们这儿的老主顾了，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他的习惯。每回啊，这蓝师傅都是先在池子里边泡半个时辰，然后上来喝一杯新茶，歇一会儿呢，练一会儿气功。这个时候我们伙计啊都不打扰他，直到一个时辰之后，差不多一到这个时候啊，蓝师傅就该叫人了，叫人续茶。可是今天呢，这蓝师傅进去两个时辰了，也没听见叫人续水。我们觉得很奇怪呀，进来一看，这蓝师傅啊就已经躺在地下了。一旁看守的陶干这个时候跟狄仁杰汇报，老爷，我们赶过来之后就把现场封锁了，马蓉和乔泰已经把甘泉池所有的客人都登记好了姓名身份住址了，初步调查没人看见有谁进过蓝大奎这单间。狄仁杰一阵狐疑，那这个蓝大人又是如何被毒死的呢？陶干一指单间里头说，初步判断呢，是有人进入这单间给蓝师傅投了毒了。这甘泉池大厅正中的位置有一个大茶缸，这澡堂的里边所有的茶水都是提前泡好了，再灌到每个茶壶里边给客人送过去的。如果这毒要是放到大茶缸里头，那所有人都得被毒死啊。但是咱现在只有蓝师傅一个人中毒死了，很显然这是单独给下的毒。蓝师傅为人豪放，这洗澡的时候从来不锁门，这就给了歹徒一机会，把毒药能放到他的茶杯里头，然后再悄悄溜走。狄仁杰低头看见这茶杯底座的碎片上沾着一片茉莉花瓣。狄仁杰问掌柜的，你们这儿招待客人可用的是茉莉花茶呀？这掌柜的一摇头，哎呀，不是，我们这店呢，店小利薄，哪用得起呀，我们用的都是茶叶沫子，俗称满天星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转身吩咐陶干，陶干呐，你把这个碎片收起来，小心不要把茶叶沫子给落下，用油纸包好了，明天跟我一块儿去检验。陶干小心翼翼的把茶杯碎片收好了，狄仁杰吩咐衙役把尸首抬回衙门去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这北州的衙门呢比较简陋，人员编制不够用的，所以衙门里头的仵作都是由打外边请的兼职的。转过天来，狄仁杰的官轿抬到寄生堂生药铺子门口，这寄生堂的老板郭大夫是北州的一等大夫，医术高超啊，自己不仅开着生药铺子，衙门里但凡有个验伤啊验尸的事儿啊，他也兼职干仵作。狄仁杰特意过来请他来了，刚一推开寄生堂大门，狄仁杰就闻到一股生药特有的味道。郭大夫正挽起袖子用小刀切一根人参的。这郭大夫40岁上下，但是有些驼背，两鬓也花白了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。他一看狄仁杰走进药铺来了，赶紧把手里小刀放下了，掸掸身上的尘土，拱手施礼，老爷大驾光临寒舍，下民有失远迎。狄仁杰很客气，也一失礼，郭大夫，下官特来劳烦郭大夫，请您 去衙门帮忙验个尸。或许您已经听说了，昨天晚上蓝师傅被人下毒给杀了。这郭大夫一愣，这下毒？老爷，这蓝师傅一身好武艺呀，而且行得端走得正，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儿呢？狄仁杰叹了一口气，是啊，所以下官务必要把真凶给捉拿归案。郭大夫点头答应了，转身把人参小心地收进药橱里头，上好锁，然后准备工具箱子。狄仁杰好奇地问郭大夫，刚才您手上拿的可是人参呢？郭大夫一笑，正是，这人参只在药师山的悬崖峭壁上才有，受日月之精华，天地之灵气才长大的，所以能治百病。这个正是剑七昨天上山亲自采的，这么大的个儿，我舍不得卖。眼下正是寒冬腊月，我准备削了给剑七补补身体。狄仁杰很是赞许，看来他们夫妻之间十分的恩爱。这个时候啊，门帘一动，由打屋里走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。这个女的手上端着一茶盘，身后跟着四只大白猫。这女的朝狄仁杰微微一点头，敬上一杯香茶。狄仁杰认识这位，这就是郭夫人呢。郭夫人现在在衙门里头帮忙管理女牢房。狄仁杰平常很少留意她，今天一细看才发现郭夫人仪态万千，体态婀娜，自有一种迷人的风韵。狄仁杰拱手还礼，下官不止一次听人说起郭夫人把女牢房管的是井井有条啊，没想到在家里郭夫人也是一位贤内助。这郭夫人淡淡一笑，狄老爷过奖了，事实上牢房里也没有几个女犯人，说起来还是狄老爷治理有方，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，很少犯罪。狄仁杰听完这话，对郭夫人很佩服，这位夫人不仅端庄矜持，而且举止谈吐大方得体。郭夫人拿出一件貂皮大衣让郭大夫穿上，又细细地嘱咐了几句，都穿戴整齐了，郭大夫跟着狄仁杰去衙门了。到了衙门验尸房，郭大夫先是用棉花蘸水把蓝师傅的尸体啊擦洗干净，然后仔细检查。这个时候陶干走到狄仁杰身旁，拿出了一副七巧板，老爷您看这个。狄仁杰很奇怪，这不是孩子玩的七巧板吗？能拼出各种图形的。对，老爷，这是蓝大哥呀平常很喜欢玩的七巧板，我去过几回，每回蓝大哥都拿出来教我，他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拼出各种各样的图案。您看这个，这是在甘泉池单间里发现的，很显然是他临死之前拼的，只不过还少这最后一块三角形的没拼好，这会不会是蓝大哥在暗示我们凶手的信息呀？狄仁杰小心翼翼地接过七巧板，横看竖看也看不出什么来。陶干呐，这个真能拼出各种图形吗？陶干把蓝大奎这副七巧板收好，拿出自己的那一副，老爷，这是蓝大哥前几天送给我的，您看着，我给您拼啊，看，三下两下，啊，这是一骏马，再来，我给您拼一个跳舞的姑娘。这七巧板在陶干手里转来转去，费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拼好。陶干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啊，这个我只和蓝大哥学了这几招，剩下的不会了。蓝大哥临死前拼出的这个图形啊，一定是有什么意义。狄仁杰盯着七巧板出神了，莫非这少的三角形在蓝师傅手上？陶干急忙走到尸首旁边，用力掰开蓝大奎的右手，果不其然，这手里边啊攥着一块三角形的七巧板。狄仁杰拿过这三角形放在图案上，左边拼了一下，右边比划一下，可是这拼出来的图案到底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蓝大奎在玩七巧板的时候突然中毒，然后打翻了茶杯